要他努力拥有一片天，有爱朝着他不常在身边，女人善变爱埋怨， 伤心用借口一大堆，错了还努力撒谎，不道歉男人强辩， 是我就会懂，有爱就有惶恐，两个人总有些不同，互不要脸内功，如果你是我就会懂，有心就有包容，把争执都变成沟通，爱是牺牲小我，却希望他只听我的话，女人的心像女吻， 我最喜欢亲天使的脸颊，又偷偷渴望魔鬼的火辣，男人该放、 哦、如果你是我就会心就有包容，把争执都变成沟通，爱是牺牲小我，如果你是我就会懂，有爱就有惶恐，两个人总有些不同，互不要脸内容，如果你是我就会懂，有心就有成沟通，爱是牺牲小我、哦、如果你是我就会懂，有爱就有惶恐，两个人总有些不同，互不要脸内功，如果你是我就会懂，有心就有伤笑我、哦、 总在你身边。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新港海鲜自助就是各种不限量， 海蟹、大闸蟹、大雪蟹、鲍鱼、石斑鱼、三文鱼、皮皮虾、海参，各种刺身，通通不限量。 海鲜自助就选新港，良乡西路北大街全京城二层，6030-7779，6030-7779。 我的天哪！ 咋了？ 不是，昨儿聚会你喝了一斤多白酒，今儿你居然没翘班？ 那当然，昨儿喝的是鲜透，晚上不叫水。第二天啊也不头疼，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。 真假的？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，哪儿有卖的呀？ 就在良乡北路园，告诉你电话 啊， 139-1011-3033。 好嘞，记住了。